话把一切收回，莫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把一切销毁，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 好久没有见到了 ID 钱佩瑶，刚才留言说，哎，这小伙是失恋了吗？是刚刚小雷点播的这首《风往北吹》，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被风迷住了眼睛，留下了不争气的泪水。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这周末有没有跟朋友一块聚会 K 歌的打算呢？有没有已经练好自己在 KTV 里面要唱的一些歌曲啊？包括现在好多手机上都有这个怎么讲叫去年今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记得以前在上学的时候用那个社交网站也有，它会帮助你记录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今天2018年11月9号，你还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的今天你在哪里吗？可能你在北京，或者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你正跟朋友一块来聚会加班，或者也可能是陪着爸爸妈妈中午在家里面看电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刚在平台上还发来了说去年的11月9号是在重庆，他说一个人在重庆的流浪的生活，现在想起来也是蛮有味道的。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往后余生想要点播于文文的心跳，还有春意盎然、曾熙、雨香都来报道了。门门他说今天中午去朋友家吃饭，所以只能够稍后来听我们节目的回听。包括阿平、最佳羁绊 HIT、 张丽娜，通常都是在周末出现的名字，还有 Mr. 白、圆圆、查瑞、泪雨、禅园等等，老董、平渊。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和我分享你的生活，分享你的照片，同时也可以在这里写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送出你在音乐当中的一份祝福。好多在昨天没有来得及播放的歌曲，今天也会为你播放。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蒂尔涵，他说我想为我的老公和两个宝贝儿子点播一首往后余生，希望我们之后能够永远的在一起。在12:09把这首歌为你送上，同时如果你还有想要分享的心事也可以在这里发给我。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下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当钢琴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送出的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妖。他说今天呢，2018年11月9号是我老公的生日，我希望送他一首周笔畅《最美的期待》。我想告诉他，你就是我今生最美的期待。亲爱的，谢谢你对我的包容和宠爱，跟你在一起呢，我能够感觉到真的真的很幸福。我也希望之后我们能够永远这样幸福下去，希望通过这首歌向你说一声，老公生日快乐，我爱你。同时也欢迎你点击北京音乐广播下方的974在线收听，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转发给你的老公，让他直接听到你的祝福。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跟随这段吉他的声音，接下来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礼物。这周和以往的节目有所不一样，因为这周的每天我都会抛出一个关键词，来和你分享我在上周在云南休假的时候拍下来的一些照片和照片当中的一些故事。今天你可以直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第五天，五就是我们常写的汉字五就好了。这样的话你会收到三张照片，我来一一讲一下每一张照片的有趣的地方。第一张是我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听一个女孩子在弹唱她所写的歌，她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在厦门，她给我们讲说歌曲里面其实是写了一个男生对于女生的等待和表达爱的方式。在歌曲里面有一个歌手，他每一场演出都有一个女孩子会在台下特别认真地听他唱歌，但是很遗憾的是男孩子唱的都是别人的歌曲，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来创作一些作品送给一些特殊的人。后来这个男孩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也自己写一首歌就送给台下这个女孩子，她每次看到我的眼睛非常的漂亮。等到这个男孩子终于写出了歌曲，满怀信心满怀期待的希望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把这首歌唱给女孩子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能是有点遗憾，但是这首歌从此之后不再属于两个人，而只属于那一个男生。 OK， 我们再说第二章，这张图片是我在古城的那个大树下面那么多留言木板上唯一一个我看不懂的。你可以看一下，它全部都是一些数字和字母的组合，我猜有可能是两个人关于爱情的一种暗号，但是也不是缩写，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看看他们在这段留言当中究竟留下的是什么。而第三张算是我在上周末休假回来的时候的一份惊喜吧。从机场出来第一件事情要去朋友家里面接上瓦力，我们家的小猫。他给我的惊喜是到现在还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还不到一岁，本来是一个小奶猫的样子，可是他已经变成了六斤重了，我一只手都已经抱不住他了。三张照片在今天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你，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第五天就会收到这三张有趣的照片，也希望和你分享一个不同的在路上的心情。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刚刚快乐的小猪跟我来提前预定的，他说十月初四呢是我弟妹的生日，也就是后天周日，希望祝他生日快乐，在节目当中要点播一首冯新宇的 A Little Love， 希望他能够健康幸福快乐。12:20，来自快乐的小猪一份暖心提前的生日祝福。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这周呢一共五天五期节目，每期我们都抛出了一个关键词，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栏来回复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啊。五种照片，五组照片，都是我在上周休假回来的时候和你分享的一份旅途当中的礼物。那如果说你也希望听到照片当中的那些故事和所闻所感，你也可以回听之前几天的一些节目的内容，我都在直播节目里面有过分享。那么同时我们在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疯子的点播，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同时也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播一首你希望送出的歌曲和祝福。爱你在心口难开，难开没关系，你可以把你不方便说出来的话都可以发送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2点到1点钟我都在线，我都会看到。同时呢，我也会帮你在直播节目当中把这样的一份祝福和情感故事一并的分享出去。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知足常乐，但是一笑而过之后又能有对生活更高的一个追求。希望刚刚那位坤哥啊，明年的时候生活不要再那么的颠簸了。我们继续要来听到下面一位声音，是来自小杨。他说最近在看到一位朋友推荐的电视剧，其中对于里面的歌曲非常的有感触，我们先来听听看。 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广州的小杨，我想点一首赵雪儿的《其实怕选择》。之所以想听这首歌，是源于最近看了一部朋友推荐的剧，就是看完之后其实还挺有感触的，然后这首歌呢一直贯穿始终，就是每每想起这个音乐就感觉特别应景儿。然后歌词的话写的其实也挺贴切的，就觉得人生中确实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一个所谓对或错的选择，不管是怎样的一条路都是自己最初的选择导致成现在的这个结果，以后的路呢也是你现在的选择决定的，所以无所谓好坏，就是坚持自己所做的事情，你觉得目前你这样子做是值得就可以了。但愿一切的选择没有对错，开心就好，直如初见。谢谢。 谁亦有感情，情亦有生命，停顿了哪个会来找我，只因刚好经过，算什么？复合又算什么？但又害怕什么？共聚越见越多，共住越爱越少，日后或要拣更多。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开心的消息，比如说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他的家人住院了，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歌曲，我都会说等你的家人出院的时候一定要在公众平台上再告诉我们一下。包括之前我还知道有这个喜欢自驾的朋友在半途当中车坏了，在等待救援的时候给我们发来消息来分享这段心事。 后来也是两三个小时，救援队过来之后一切平安。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你要知道，虽然说我们没有见面，虽然说我们不是那么的熟悉，是陌生的，但是在广播的这一头，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担心，都在想念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还收到了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这是来自雨香，他在今年周三的时候，上周三，这周三，两天前，他送出了一首歌，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他说在那一天呢，11月7号是最好的闺蜜在医院待产，希望能够一切顺利，母子平安。包括还说，如果在那一天出生的话，可能就要叫小东东，因为是立冬嘛。刚刚就跟我发来语音，他说宝宝在今天顺利产下，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今天我的闺蜜思思生了她的小宝宝，顺产男孩7斤4两，真高兴，替她开心，祝她早日恢复，也祝宝宝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双双阿姨等着你哦，等你长大哟。 雨香是通过微信语音60秒的时间给我发过来的，她说她的闺蜜思思在今天生下了她的小宝宝，顺产7斤4两，特别的开心，也是希望闺蜜能够早日康复，宝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开心或者温暖的故事，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和我分享，文字语音都可以。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我想我们都一样，渴望梦想的光芒。这一路喜悦彷徨，不要轻易说失望。回到最初时光，当时的你多么坚强，那鼓励让我难忘。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歌曲暂时没有办法播放了，念一下留言吧。比如说谢谢他说，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想点播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还有北京老耳说想点播真心英雄， 钱佩瑶希望点播的歌曲想听现场版的《不再见》，往后余生想要点播于文文的《心跳》，还有手机，他说想要点播《够朋友》，还有根根，他说最近的心情，心里面总是一阵阵的激动，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好是坏，总之希望一切安好，过好每一天，想点播一首汪峰的《无处安放》送给自己。我很喜欢张杰这首歌，我们都一样，我也希望在直播节目里面能够知道你的梦，同时也能知晓你的痛，能够知道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感受，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悟都是一样相通的，这样的话我才可以在节目里面通过音乐，通过声音来给你一个陪伴。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是梅子刚刚给我的留言，他说希望送给自己的好朋友阿霞，此刻他正在听广播，我们在2002年认识，到现在已经16年了，依然在一起工作，想点播一首《友情岁月》送给他，希望我们的友情天长地久。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明天早上8点收听我代班主持的音乐加速度，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 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40年我们奋力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星辰正舒展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改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我们分秒计算百年的机遇，我唯有勇敢向前，